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浙江卫视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第二季更名为《我就是演员》，将于今晚开播。首期节目当中，导演陈凯歌将作为首发大导演现身助力，演员徐娇、左小青、任素汐、杜淳、宋阳等人也将以《卧虎藏龙》《军师联盟》《1942》三组作品激烈争夺与导师切磋演技的机会。东方卫视相声综艺竞演节目《相声有新人》今晚继续播出，本期赛制将进一步升级，戏剧化的反转情节会让晋级选手面临怎样的命运？节目当中，相声小镇首轮考核将接近尾声，为争夺最后的晋级名额，来自全国各地的相声新人们摩拳擦掌，迎来残酷的考试，激烈赛况牵动着每个人的心。明晚，东方卫视新武林大会将迎来大逃杀，张靓颖将倾情演绎美丽与勇敢，用自己的歌曲传达多年心声。无锡首当队长心力交瘁，情绪复杂的他当场洒热泪。央视近日对外公布了今年中秋晚会的节目安排，今年晚会的主会场选定了山东济宁曲阜，这里是儒家至圣先师孔子的诞生地，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另外两个海外分会场为马来西亚吉隆坡与澳大利亚悉尼。由高亚麟执导的电影《我是检察官》将于本月20日在全国上映。电影围绕青年检察官石俊峰奉命调查家乡红豆山盗伐事件展开，讲述了在森林女警察卧底协助下，最终将盗伐百年红豆山的犯罪分子一网打尽的故事。由林德禄执导、古天乐、张智霖等人主演的电影《反贪风暴三》将于本月14日在全国上映。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主演丁海峰、冯雷、李新月这次加盟影片，展现了内地和香港联手反贪，这成为影片一大亮点。3D 动画电影《阿凡提之奇缘历险》将于10月1日在全国上映。时隔39年，骑着小毛驴、蓄着山羊胡子、爱管人间不平事的阿凡提将重现银幕。幽人神谷作品《听海之心》今晚登台国家大卷，这部作品是一种宁静的分享，并不是一个叙事性的戏剧表演，它没有故事，没有对白，是抽象的表达水的意境，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在其中体验自己的生命经验，而或多或少与之相应。本月22日、23日，梅上长寻十一红京剧专场将受邀作为北京国家大剧院夏季演出季的重头剧目，在国家大剧院连演2天。这次演出的剧目都是精心选取京剧《梅上长寻》四大名旦颇具代表性的4部作品。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巨戏音乐剧《杨月楼》正在排练，这部剧由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等主演，将以戏曲跨界融汇话剧、评弹、交响乐等多种艺术样式，演绎晚清四大奇案之一杨月楼案，畅想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日到7日，这部剧将在天桥艺术中心首轮演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天气晴朗，扩散条件非常好，风不大，有利于大家户外出行和外出游玩，大气透明度很好，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晒措施。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 今天是个好日子， 今天是白露节气，今天不吃饺子。 你看我搭档啊就是这么敏感啊，对于24节气记得非常熟。 因为我知道好多节气咱北京都有讲究，是吧？不是吃饺子就吃面，好不容易逮着一个不用吃饺子也不吃面的节气，咱得说说呀。 应时当令，这是秋天的节气了，是吧？算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我这搭档都算好了。 有一种说法叫八月节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也就是说呢，天气转凉了，早晨的时候啊，大家会发现地面和叶子上有些露珠，这是晚上水气凝结在上面而形成的，所以呢叫白露。 曹丕有一首燕歌行，头两句就是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是啊，就像这诗里所说的，现在的天气是慢慢的凉了。那么我们想，这热热闹闹的电视剧暑期档是不是也该收场了呢？ 其实你说的不准确，这不叫电视剧暑期档，咱上次节目不说了吗？这个暑假有一个标志性的意义，现在这个年轻人人家已经不看电视剧了，拿一手机或者抱着电脑看网剧 啊。那就说剧吧，年轻的观众呢反正该休的假也休的差不多了啊，也该回到家里了。那么最近这段时间播哪些戏呢？我们其实今年啊，我一直在反思，怎么就没有好好说一说央视播的这些电视剧。 都秋天了您才反思啊。 那9月3号开始，央视1套黄金时间播出《远方的家》。 这《远方的家》不是央视4套的吗？一个纪录片。 我挺好。 这节目有年头了，挺好玩的。 那些记者啊，就是到全国各地啊，到世界各地啊去采访。 我当时特别羡慕他们。 我也想当那个记者。这个戏啊，它不是纪录片，它是一个家庭伦理剧。面对的观众层次呢，这年龄层可能偏大一些。 可不是吗？孩子都回学校了，是吧？所以呢，这年龄层高一点，从9月3号开始播的。说这《远方的家》原来的名啊，不叫这个，叫老漂。 老漂， 年老的老，漂泊的漂。其实这剧名就是它的主题，表现的就是漂在北京的老年人的生活。 这老漂族可能是最近几年才出来的新词儿，说的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为了支持儿女的事业，照顾第三代，背井离乡来到儿女现在工作生活的大城市的老年群体。咱们身边的父母啊，都算是老漂族。根据统计啊，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有半数以上的老漂是专门为了照顾晚辈的生活来的。那在这个戏当中呢，主角在北京的生活内容还不仅仅于此，不仅是和晚辈有关系，还和他们的同辈有关系，甚至呢还有他们的感情生活。 其实老漂这个事儿啊，已经不是说你家我家，而是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了。 这个剧的导演呢叫沈好放啊，他也是观察到现在社会上的这个变化，比如说二胎放开啊，老漂族的规模越来越大，然后派生出比如说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情感交流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么这个沈导呢就瞄准了老漂族，给他们量身定制了这样一部电视剧。 有人这么形容他们，给了孩子生命和爱，自己只留下渐老的羽翼和一件的漂泊。他们现在呢虽然不是这个社会发展的主角啊，本应该在家里颐养天年，但是现实让他们不得不来啊，不得不漂。其实这也是非常让人感动的，这也能激起这些主创的创作欲望。那么这个远方的家的故事背景就在北京，导演沈好放他就导过什么呢？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他就喜欢那这个男主吗？ 梁冠华 是吧、啊、我一看我就哎呦，张大民现在变成这样了啊。 张大民在 变成张老民了。 梁冠华在这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面那个角色是憨厚、乐观、贫嘴、豁达啊，是这么一个人物，而且呢也有担当。在这个戏里面感觉就反差很大了。 我觉得您可以往后看一看，就北京老头的那个倔劲儿，那身上的那个劲儿其实挺好玩的。前几集交代了一些吧，我觉得随着往后发展，他身上闪光的东西会慢慢的被大家发现。说到这个沈好放啊，其实他是1953年出生的，也和我妈妈好像是同龄。 换句话说啊，他和现在的老漂族啊也是同龄， 所以他特别的感同身受啊，就是中国人的父母，所承担的这种社会角色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梁冠华上一次看到他呢，好像还是在《神探狄仁杰》当中，元芳你怎么看？是吧？好久没出来了。当然，他一出来，大家呢又觉得非常的亲切啊。 对，就是电视剧舞台上很久没有出来了，像话剧舞台上还是会经常会看到他。 他一出来呢，又是地道的京味儿，所以说一下子给这远方的家定了调了。这个女主角呀、叫宋明媚，刘佳演的。 刘佳大家也非常熟悉啊。哎，就形象很正的女演员， 演过警察是吧，公安局长、母亲，都是这种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放心。 我一直以为刘佳应该40多50挂零啊、 人家也58了。 所以说呀，她这个年龄啊也和剧中人物年龄相仿，气质也非常的接近。 还有一位著名的演员，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他的名字叫做吕周。吕中这位演员啊，大家看过他很多的戏，有演太后的，是吧？在这个戏里面呢，他演的就是一个， 北京老太太。 这个老太太呢，跟他别的形象，我觉得还有点不太一样。这位老太太嘴也比较刁，就跟这个他儿子有点像，但是呢，他又很时尚。他买快递啊，他留言呢叫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小姐？ 身份来称呼自己， 也是很有个性的一北京老太太啊。她演的是梁冠华的妈妈。话说吕中老师也78岁高龄了，所以这年龄也正合适，正好给梁冠华的这个当妈。 这个故事啊是这么展开的：年过50之后啊，由刘佳演的这个宋明媚啊，一直操心在北京的儿子宋飞的婚事。所以呢放弃了老家他的一些事业，只身北上，打算呢解决他的婚姻问题。结果到了北京之后呢，他本来想把这个婚事给定下来，结果没想到儿子却和女朋友分手了。另外呢他还误打误撞和这个梁冠华扮演的这个叫傅伯恒的这个角色、有了一些冲突。他在老家呀是开家政公司的，他到北京呢打算重新开一家家政公司，但是没想到呢哪有那么容易啊。他和他哥哥好多方面都不合，哥哥在北京也漂了好些年了，但是呢他们俩从小打到大，在一起呢不出三句话就得吵，所以呢他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怎么留在北京？这个漂能漂得下去吗？能不能够在这里收获他的幸福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头。 从故事梗概我们可以推测出来啊，就在众人的帮助下，宋明媚的这个古道热肠最终是得到了回报。但是呢这个戏并不平静，悬念迭出，矛盾不断啊，一场又一场的风波让宋明媚渐渐地知道了人生真正的幸福不应该只为了儿女，而应该为了自己，为自己的梦想而活。然后呢她慢慢地理解身边的亲朋好友啊，那种对于家的理解，对于爱的理解，所以也诠释了 这部戏的主题叫远方的家。 哎，在这个戏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刘佳和梁冠华他们的一场对手戏啊，就是刘佳刚到北京啊，跟梁冠华呢就是有冲突了。哎，这一来二去的，能感觉到就是这个京味儿非常的足。 哎，他交代刘家是哪儿的人了吗？ 没有， 没有啊。 但是呢， 是模糊的一个概念，反正就是外地人。 外地的，哎，在这个戏里呢，梁冠华演的这个角色还有点看不起他。 对，就是。 但是刘家呢，根本就，不示弱啊，而且呢，这个，他们 俩人就打起来了， 又阴差阳错的在他儿子作为这个什么电视台节目的这个编导。的一个节目当中相遇了， 相亲节目 啊，相亲去了，俩还要牵手，这里面的矛盾冲突还是挺多的。那下面呢，我们来听一段戏里的录音，是这个宋明媚啊，到了北京之后和自己儿子的这种相处当中发生了冲突，母子冲突，来听听。 妈，你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废话，我说一声我还来得了吗？ 哎呦，我能不让您来吗？哎，我们这书呢？那一大桌子书怎么没有了？收哪儿了？ 收盖饭的地方了。 不是，妈，我那些书，我整了一晚上的资料，我都翻好做好标签，我今晚要用，我找了一晚上，我现在重新又得找。 我看那乱七八糟堆那么一堆，我以为旧书呢，差点当废品给卖了。 当废品卖了，我 天！这娘俩怎么刚一见面就吵起来了？ 你别老一惊一乍的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你那房东怎么回事？那什么人呢？你非租他的房子干什么呀？人品太差，蛮不讲理他。 啊，什么意思啊？啊，你们是不是起什么冲突了？ 赶紧搬走啊！这么大个北京，为什么非租他的房子呀？ 妈，我刚续了一年合同，我钱都交了，你让我搬哪儿去啊？ 哎呀，行，别说了，听都是烦事儿。说正事儿。 我跟您说吧，肯定是那婷婷变心了。宋飞不会，这孩子心眼多实诚啊。我就知道早晚得有这么一天，您看见没有，这没房没车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孩子，这结果看见没有，就这个。 行了，你上那屋分析去吧，瞧把你急的。 人家亲妈在那儿，我上那屋不合适吧？ 算你明白，亲妈来了以后你就少管点吧。 你答应妈尽快跟林婷婷复合啊，你表个态。 不是妈，你要觉得这屋子太挤的话，要不然我收拾东西回公司住得了。 你什么意思啊？你嫌我碍眼呀？ 没有， 我也实话告诉你，宋飞，前些年我是碍于婷婷不登你的门，现在你们闹分手了，我必须全面接管你的生活。我如果不把你的日子过明白了，我坚决不能走。 林婷婷走了，您来了，挺好，挺好， 挺好什么挺好？好不好不是你说了算。跟婷婷见面没有？也没联系。真不打算复合了？ 得空啊，你还是给人家交代交代，在哪儿做饭，在哪儿洗衣服，也显得咱们房东做事儿地道。 您要明白，您跟人说去。我告诉您，这路人我不愿意搭理。 嘿，你还别呛我。原先咱们这院子里住着十几口子客户的时候，哪个不是见我毕恭毕敬、笑脸相迎啊？自打你接手以后。都得罪差不多了。 妈，你说能不能小点声啊？ 不能，我就是大嗓门，怎么了？不会悄声细语，到底能不能复合？ 是不是现在您说什么我都说同意就行了呗？ 我告诉你，宋飞，你呀就是我管的太少了，你才成今天这样。你大舅说的一点都没错，我的教育方法有问题，确实有问题。这谈恋爱谈了八年了，说吹就吹，说分手就分手，你就不想想你自己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该检讨的地方？ 我检讨，我认罪，我忏悔。 你少来这一套。你给我一个痛快话，你跟林婷婷到底打算怎么办？ 妈，这是两个人的事儿吧？我觉得光我说没有，你得问她什么意思，对不对？分手是她提的， 她也是迫不得已。 你俩是不是见过面了？ 见过了，怎么了？还得你批准让我们见个面？ 妈，我觉得你这手伸的也太长了吧！我跟你实话说，你别生气啊。我觉得要不是你突然杀到北京吃这什么定心饭，我觉得跟林婷婷还不会闹成这样呢。 我知道你肯定会这么想。好。就算我手伸得太长了，祸我已经惹下了，我必须收拾这个残局，否则我成了千古罪人了，是不是？把你们谈了八年的恋爱让我给搅黄了，让我给搅和吹了。手机拿出来，当着我的面给婷婷发短信。 发什么呀？ 约她出来吃个饭，见个面呀。 我问你个事儿，你更愿意看宋飞和宋明媚的戏，还是更愿意看宋明媚和傅博恒的戏？ 你就说梁冠华的戏得了呗。 梁冠华 就是刘家和梁冠华的戏、 什么。什么宋家？对，梁冠华和刘家、 我觉得都挺好。我觉得刘家老师演的这个角色，我一开始啊还觉得他原来的那个形象太正，要演这样一个母亲 稍微刁一点 啊，有点泼， 厉害一点 啊，是不是能驾驭啊？没想到真的是挺好的。从下高铁那一刻我就感觉说，哎，这老太太矫情啊，那感觉跟那泰坦尼克下来似的，戴一大帽子、穿一高跟鞋，你想想小六十的人穿一那么高的高跟鞋， 戴着耳机 啊，戴着耳机都特别潮的，特别 fashion 的那么一个角色。 嗯，我觉得我更愿意看他们俩人之间的这个对手戏。为什么呢？就是一个有京味儿，觉得听着也舒服，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这个年代的人在一起吵吵啊，我感觉就是有很多的冲突，而他和宋飞之间的这种呢好像身边挺多的啊、就是妈妈和儿子之间的这种冲突好像见怪不怪了， 代际冲突、 这个好像比较平常了。 对，因为刘佳演的这个宋明媚和你就梁冠华演的这个傅伯恒啊，因为傅伯恒是北京老头，北京人你想想这嘴那绝对是找一个空子就得挤得你一下，绝对不能饶你。这刘佳演的这宋明媚呢也很厉害，有的时候还击的时候甚至让这个傅伯恒都哎呦一下，所以这老太太嘴怎么那么损呢？所以他俩的这个矛盾是不断的在升级，所以就好看。 哎，你分析得很到位啊。好，那再说回他们这个代际冲突吧。其实这种代际冲突就是很多老票族和他们子女的关系的一个主题之一啊。 嗯， 在这个戏里面还有其他的代际冲突，比如说吧，这个宋明媚的侄女怀孕了，和婆婆一起住，这个婆婆呀不让她在怀孕的时候吃些海鲜什么的，她非要偷着吃，结果又是一场冲突，这婆婆气得要回老家。 嗯，有了孩子之后啊，这家庭的矛盾也升级了。 再有这宋明媚哥不是在这儿吗？他和他嫂子关系不错，但是呢这嫂子呀在处理自己儿子儿媳妇和这个女儿之间的关系上面呢又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比如说吧，这个女儿好心好意买了一个手机送给他，结果呢他把这手机送给儿媳妇了啊，这不让女儿心里觉得很不爽了。所以你看这家家呀都有本难念的经。 嗯，所以家长里短啊它反映的是真实的大城市的生活啊。你看每个家好像都挺平静，但是关了门之后各有各的难题，各有各难念的经。 你说啊这大城市啊，像咱们这样哈、从外边过来的，靠着读书在这工作暂且站稳脚跟，那还要买房啊是吧，还要结婚生子啊，还要还房贷车贷等等，还要惦记着远方的父母，这压力啊其实是挺大的。 我搭档特别优秀他一肩扛起了一票人 哎呀，所以你说很多的父母他不管是心甘情愿还是无可奈何，这都成了他们的使命，他们都来了。 对，但是团圆的开始啊也是矛盾的起点。以前呢有距离无所谓，过年过节的时候回去看一眼相安无事也就罢了，现在有了孩子，上一辈人又要介入，可能因为育儿的观念又不一样，每天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一团和气相敬如宾那是不可能的了。 嗯， 所以呢这个矛盾呢也就产生了。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和他是不是学霸啊，他是不是职场精英啊，他一个月挣多少钱啊都没有关系啊。 对， 照样很难处理和父母之间的这个矛盾。嗯，那么对于父母来说也是如此，可能你在原来的生活啊都特别顺，但一旦到了北京了，和自己的孩子一块住了，那也要翻篇了，也要面临很多新的挑战。 嗯， 所以这个磨合就是这个戏的，我觉得是一个从头到尾自始至终贯穿的一个冲突点。 对，这方面远方的家表现的很多啊。当然我们的女主这宋明媚她还没有面对这一层的矛盾，她现在面对的矛盾就是她儿子大龄不婚这个事儿让她很焦虑。如果她不是内心很焦虑的话，她不会外在表现的那么强势啊。就是意思你女朋友现在没和你在一起，我必须强势介入接管你的生活。你发现她这语言运用的就这样一个妈真的让儿子觉得束手无策，又觉得非常非常的无奈，逼着他儿子就跟他翻了脸了。 嗯， 其实这样的桥段在最近的这些年的电视剧里我们看啊，这样的爹妈形象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多，你发现吗？就只要孩子不结婚，父母们 没有一个说孩子你别着急，咱慢慢来，好的有的是，是吧？这缘分到了自然就是你的，很少有这么说话的，完全就是你必须给我结婚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吧？女大当嫁本来就是一电视剧的名儿，就是你这时候不结婚，你没孩子，你就是不孝啊，你就不听话，就完全是这样的观点。 你看那个综艺节目， 嗯， 不有朱雨辰的妈妈吗？ 对， 是不是？那个倒不是说他儿子不结婚不找女朋友，是找来的女朋友他不同意，也是就是强力的干涉孩子们的婚姻生活。 对，我记得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搭档说，哎呀，你说这话我都没听懂。 什么话？来用英语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啊，就一教育专家说的，他说这母爱不是恒久的陪伴，是得体的退出。退出懂吗？就是你的孩子已然成人，他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这时候你就不能强势介入了。如果你强势介入，两个成人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 啊！我不引用那专家的话，我就引用一位作家的话，就两个字， 谁？ 目送。好了，今天的四点有戏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就暂告一个段落啊。其实刚才 您要拐弯了，我这还没送走呢，孩子。 你看刚才说的还只是和孩子之间的纠纷啊，其实他们在北京生活的时间长了，他们有自己的感情需要。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个戏里面，女主角叫宋明媚，她的儿子叫宋飞，他们俩为什么都姓宋呢？ 是啊， 哎。其实有一个背景，就宋明媚当年认识了一个北京人，结果呢这个家里都反对，他们俩生了孩子了，结果呢后来她的丈夫啊这个去世了，所以她是亲手把这孩子抚养成人，孩子跟她姓。 我跟你说，就这样的妈妈更容易强势，就这样的妈妈的儿子如果结了婚啊，这婚后的这个矛盾啊更容易升级。 我们就在猜，那他既然和傅博恒是在相亲节目上认识的，之前呢又有一次小冲突，会不会他俩最后会牵手成功呢？ 我觉得会有点暧昧的这种情愫吧。 下半时段我们来分析分析老漂族们在北京如何收获他们的感情归宿。 一会儿见。 稍后见。 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他溜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一个。看透，想爱就别怕伤痛。找一个最爱的。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 别跟我说全包圆，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之华氏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订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找。 别跟我说找全包员，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士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订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

还记得第一个镜头吗？就那一连串的镜头，从鼓楼，然后烟袋斜街、银锭桥，然后那胡同里骑着三轮车的老大爷啊，当然远远来的那个电动三轮车上坐的是梁冠华，一大肚子北京老头一开口就让你觉得那么的亲切。所以这个剧我觉得在北京还是会有一定的市场的，喜欢那京味系列电视剧的这个观众啊，一定会关注这个远方的家。 对，当然还有很多老北京人现在已经住到五环外了，因为当时的房子已经不在了。 嗯， 但是这个戏还是聚焦在这个非常核心的地段。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两位主角啊，他们之间有一些对手戏，那这个对手戏会不会发展成感情戏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老漂族在北京其实数量也很大，他们除了照顾儿女孙辈的生活，自己也有感情的需要，理应得到尊重和满足，所以他们谈恋爱这也是非常正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咱的男主女主容易走到一起，尤其是如果梁冠华饰演的这北京老头心地还是善良的，你看刘佳老师这个颜值也蛮高啊，嗯，然后他之前还爱过一个北京人，所以他有感情基础。 嗯， 我觉得他俩没准会最后啊有牵个手，或者是留着一个美好的悬念的。 好，我们从戏剧的角度来说一下 啊， 他们两位呢都演过话剧，包括吕中老师也演过话剧，对不对？这个戏安排呢是这个小伙子叫宋飞，他租了傅伯恒的房子，也就是说呢他和这些老人是一起住的，他妈来了呢又跟他在一起了，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中间难免有很多的冲突和矛盾。 嗯 啊，在一个地点里面集中的展现，这类似于其他的一些戏，比如说京味戏情满四合院，是吧，都是在一个大杂院里面，大家呢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样的话呢就有很多的看点，而且呢有一些剧情安排啊相对来说会顺理成章一点。 嗯， 不会像以前我们追过的那些戏啊，那种逻辑感这个套路啊，这让人感觉那啼笑皆非。 对，刚才说了这个远方的家是京味电视剧啊，那咱下面就听一段看看这里面的京味。他提到了老北京的一种特别传统的饮食啊，叫 麻豆腐。 关于这麻豆腐还有一句歇后语考给大家，叫炒麻豆腐后面是啥？ 太臭了。 伯爷伯爷， 哎， 妈让我给您送菜。 哎，拿走拿走，我们家七个碟八碗吃不完啊，拿走。 麻辣鱼奶奶爱吃。 哎哎哎，我让你拿走，要不我倒了啊。 别听他的，就放这儿，放当间。坐下跟奶奶说会儿话。 哎，我妈等着我吃饭呢，一会儿我过来啊。 哎，等会儿等会儿。把这给你妈拿过去，让你妈藏着。 哎哎，我想这口吃好几天了，你得让他拿走，我这一罐也没动呢，还 甭看他吃个麻豆腐还得看人眼色，这日子还甭过了呢。走吧走吧。 行了，奶奶让你端走端走吧。 哎哎啊，你妈是不是这两天跟你较劲呢？没有啊， 还没有呢，屋里头跟大叫驴似的，二里地以外都能听得见，能没有？你跟那婷婷到底怎么回事？ 哎呦，人家孩子端着麻豆腐呢，你少问两句就闷死了。 给我留点啊。哎呀哎呀哎呦，干嘛呀， 受不了你这个小肚鸡肠的老爷们。 哎，这个米夏你再揭晓一下答案啊。歇后语前半句是炒麻豆腐。 嗯，炒麻豆腐后面是大孤独。啊，因为这个麻豆腐是豆汁儿啊，做豆汁儿剩下的那些渣子，它是一种边角废料吧。然后过去人仔细嘛，最早是用羊眼油炒的，就羊尾巴那块肥油炒的，现在有用素油炒的。炒这个的时候时间得比较长，得炒滋润了，所以叫大孤独。他就有可能比如形容这人做事儿磨磨唧唧啊，好长时间拖拖拉拉就干一个事儿啊，您这炒麻豆腐大孤独，就这个意思。 哦， 嗯，他和臭豆腐是两回事儿。 嗯 嗯，他这里头这梁冠华老师啊演的这叫傅伯恒是吧。 嗯， 他还说你妈这两天正在屋里较劲呢吧，然后儿子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呀，在屋里说话跟个大叫驴似的，说话多 是这样 啊，这是驴犯病了，说话就这么损，你看而且特形象，你发现吗？ 他刚才用了一个比喻 啊二里地外都听得见。 对， 就不但说你是大叫驴，还说你是一个特别能叫的大叫驴啊，这个声音可以传播二里地。 嗯，哎，其实二这个什么几里地啊，这个好像在其他地方也很少用到。 哎，东北是用的。 东北也用啊。 东北也用。 现在也用吗？ 也用。 也用。 啊，就是不说公里而说里。 嗯。 它里头还有一个北京的这个细节，就过去这个街里街坊啊，邻里之间，比如说我给香露送一碗饺子。他下一次啊，那碗一般不空着还给我，那可能他就会，比如说他们家 放块腐乳， 对他一向这么小抠门啊，我给他一碗饺子，他给我一清方啊，也给我一臭豆腐，就还回来。你看这就是嘛，他可能宋飞他妈妈给他送的是什么？腊鱼是吗？哈、然后他就转身就说：“这炒麻豆腐给你。”然后梁文华说：“我都想吃好几天了，你一筷子没动，您送人了。 ”其实你就看这场送菜的戏啊，里面呢非常的生活化，京味呢也很纯正，不管是饮食习惯，还是性格，还是这种礼仪，我觉得都非常的有看头啊。当然，这个戏里面还是有一些地域文化冲突的。 嗯， 这个傅伯恒啊是一个老北京，虽然热心，特别孝顺。但是多少对租他房子的宋飞，还有戏里面出现的一个驻唱的歌手那小姑娘，她还是有一些狭隘的想法啊，稍微有点看不起外地人。那这个戏我觉得也是比较正面的回应了这样一个现象，从她对于宋明媚的态度也能够看得出来啊，她还是有一种这种优越感的。 对， 你要说这优越感没有点道理呢也不现实，有点自豪是吧，有这种归属感、占有欲等等，挺复杂的。但是有这优越感也并不代表他没有包容心。往后看大家也能感觉到他和这个宋明媚之间的关系应该有所变化。当然从老漂族的角度来说，他们要融入离家那么远的一个新的地方，北京这个城市，其实也挺难，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对，其实比年轻人融入这个城市还要难，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老人家嘛，老漂族他已经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角了，是以帮助孩子啊、照顾孙辈这样一个角色定位来到这个城市的，本身可能生活又比较辛苦，儿女如果工作很忙的话，对他们情感上的关注可能又少，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要融入这个城市的生活其实更难。 别的不说啊，普通话就是一个问题啊，对于我们这种从南方来的人这还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湖南这个电视文化非常的发达，很少有人不会说普通话的啊，很少有人听不懂 普 通话。 这是湖普吧、 啊、是啊，那你要说是来自浙江江苏那边的，那怎么办呢？是吧，我们有一位邻居啊，他来自浙江宁波人、啊，他住在一个渔村，他就是他们那是一个渔村，我就听不懂他说的话，而且他就不会说普通话 哦、 啊，但是这位老奶奶人特别特别好，时间长了我也听得懂他的话了，而这个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哦。你和老奶奶接触还挺频繁的， 因为我的女儿和她的孙女接触很频繁。 哦， 这样啊、嗯，人家也是为了孩子来北京的， 对 啊，人孩子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 嗯啊，所以， 但是也离不开父母过来照顾孩子。 哎呀，这就是现实生活的困难啊，就很现实，没有办法。如果双职工有一个孩子在的话，这么大一个城市，你说我能自己去接送，这个如果俩人都全职的话几乎是不大可能。 再有啊，北京太大了是吧，北京这么大我哪都不想去看因为原来可能家里啊这个附近都很方便是吧，买个菜呀、啊、或者是这个缝缝补补啊，附近都能解决。北京太大了，这个红绿灯是吧，那时间太短了，我还没过去就变灯了，怎么办？其实就是方言呀，包括这个交通啊，再包括这个气候啊，对于这些老漂族们来说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对，你知道在农村啊，它是一个熟人社会， 嗯， 就是你找到一个人可能所有的事儿都能帮你解决了啊，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生活上的需要，缝纫、烹饪，或者是我们家这犁坏了你给我修一下都可以。但是现在城市里不可以啊，那天我给孩子想窝一个校服的这个长嘛，我觉得我又不会这么复杂的一个啊，针肯定手缝不行，我觉得得用机器砸一下。 嗯， 然后我就 找不到， 我在网上搜缝纫，没有， 就是附近没有啊，可能人家有一小摊，但人家没有上网注册，没有登记，然后就后来就终于搜到一个啊，但是在一个大的商超里，这个 你看你 改正装1000块钱。 你虽然会说麻豆腐的做法，但是你未必找得到一个缝纫熨烫的地方，对不对？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不接地气呀、啊。 我应该给京城帮办团打一电话。 我跟你讲，电台附近就不少于两个，你不知道吧？ 赛特呢？ 赛特不提供这个服务吧？现在有一个趋势，这些地方它都和那个卖菜的连在一起了。 你说的太对了。后来我在距我们家大概步行20分钟的一个大菜市场， 是不是 找到了啊？这有这个，他做那个加工被子， 嗯， 哎，好几家都在那儿，特别好，10块钱解决问题了。 你看看是吧？一看就是老说菜不做菜，菜场都不知道。而且我发现这种服务有点聚合了，就你去一个地方吧，它里面有卖菜的，有修鞋的，有熨衣服的，有这个卖小商品的， 哎，对，还有卖小鱼儿的，都在一起。 哎，其实这样的生活更便利的话，对于这些老年朋友啊，从外地过来的话，也更适应一些。 嗯， 好啊，这是远方的家，我相信这部电视剧啊，应该会有很多老年朋友观看啊。其实我们今年关注老年朋友喜欢看的戏，确实还是不是很多啊。以后我们尽量增加这块的比例。那再来说说最近演的几部新戏吧。 这个说到新戏呀、啊。昨儿中午在优酷上有一新上线的戏叫《许你浮生若梦》， 你看远方的家，《许你浮生若梦》， 这都能连起来， 都不是针对同一波人群的。 我们总是这么默契啊。这部剧啊被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因为这男主角是暑期档特别火的《镇魂》里的朱一龙啊，这个好多女孩是他的粉丝，都叫镇魂女孩。其实拍这部剧的时候朱一龙还默默无闻呢，这也是一部 IP 剧，它是根据菊子晨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讲述了红帮二当家罗浮生和段天英啊两人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好吧，反正呢基本上也是一部悲情虐恋戏，观众群体还是年轻女性。那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宣传片话。 你不仅是我，你还是赌徒，还是混蛋，臭流氓。 妈，起身吧。 你凭什么插队呀？ 杨福骗你知道我是 我要说我是全东江第二，有人敢说是第一吗？ 只要我想听戏的时候，你必须马上唱戏给我。什么时候我满意了，第一个愿望就算达成了。 愿望还三个？你怎么这么贪心啊？ 你还有机会跟我罗福生谈条件，已经说明我不是很贪心了。 我看到许星辰对你没那么简单，他的破坏力肯定比罗福生还要强。 我留洋学医是有着远大的理想，我不仅要成为医生，还要抑制东江所有的不公、贫穷和伤痛。 许星辰，你知道吗？自从我来到东江以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东江充斥着权力和金钱，是一个花花世界。但是我没有想到，还有人有这么单纯的理想。洛福生，我喜欢你，是女人对男人心动的那种喜欢。 我们唱戏的越是被人看不起，我们越是要自重自爱。你倒好，不是跟两个男人还没不明。 我就那么讨你的厌，我就那么比不上那许星辰吗？ 许星辰不是我的归宿，哥，你也不会是我的归宿。 我们明明彼此相爱，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我已经为你放弃了一切。 你和许星辰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人，我不想你们两个因为一些误会辜负了这份姻缘。 我有苦有难的时候你那么帮助我，现在你有困难了，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朋友？ 对不起，我没办法只把你当普通朋友。 哎，陆生，陆生， 亲，我喜欢你。 其实作为我们这些上班族啊，平时生活已经够累的，基本上就不太喜欢看虐恋戏了，